喜哟，七七八八二不离，都是都是在哪里？五七零是我替你，七四四是给四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几首让人可以强烈推荐的作品，比如说李泉创作的《哭了》，以及《蓝旗袍》，还有《氧气》。虽然刚才我们听到的像《数字恋爱》这样的歌，必须要承认的是它的曲子有一点单调，歌词有一点普通，可是那个时期刚刚准备要告别小魔女时代的范晓萱，也就是她的简单和直白让她具有着自己的风格。而在1998年也是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所以数字恋爱成了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刚刚歌词里面都唱到，比如说520就是我爱你。而多年以后的今天，网络时代的恋情似乎也更加多元和丰富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一首跟网络时代的恋爱有关的歌，来自于孙燕姿早期的作品《E-Lover》。 雨天想着我们不曾碰面，望着你的照片，你问我台北好吗，伦敦阴着天，两个城市雨绵绵。哦，深夜收到你的生日卡片，一秒祝福心间，问候你加藏许多浅浅的思念，就是不见真实的爱恋。 虽然害怕一样相信，宁愿用时间让你证明。

刚这首歌是来自于出生于香港在台湾歌坛来发展的当年的偶像孙耀威，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他的名字呢？算一算年纪，他已经年过四十，但是九十年代他在舞台上的风采曾经吸引了多家唱片公司的高层来邀请他签约。1993年，孙耀威和当时复出的台湾知名的玉女歌手方季韦一同加入到经典娱乐，晋升到娱乐圈。后来他还跟当时红遍了整个华人世界的酒井法子合唱了《有缘千里》。除了在内地以及台湾歌坛发展之外，他还曾经在日本、韩国等地发展。除了歌唱事业之外，他也演过大量的电视剧作品。接下来我们在大牌主打歌继续要听一个已经消失在歌坛或者说娱乐圈的声音，他是徐怀钰，这首歌是《等不及》。 And we'll be making precious history. I keep your picture on my bed so I can know you in my head. Take my hand by your head and I will always be your man. You gotta trust in me, that I will trust in you. Baby, close your eyes and my love will see you through. 总有人不嫌烦，找理由过来搭讪，每次都会让我特别想你，觉得好孤单。遥远的距离，就有不安躲在心里转。今夜月亮弯弯，心情有点乱。 刚才听到的徐怀钰这样的风采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为他在2010年左右因为一系列的跟经纪公司的一些纠葛而跌入到事业的低谷，很多人说他的状况相当的凄惨。他曾经一度与台湾的经纪公司陷入到合约纠纷。接下来我们在大牌主打歌当中继续要听一首更老的歌，这首歌的演唱者被人称作是数字歌手，所以歌曲的名字里面自然带有数字比较多一些。这首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叫做《爱归零》。 爱到深处渐渐迷路，心无助，昨天的梦再不能同住，认识太深反而孤独，谁弥补我的付出，看不出，给不了的苦，其实的爱就像感情的最初，

阵雨，没关系，你可以跟你的亲人共进大餐。台东地区呢，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是 don't worry, be happy, 明天将会有大太阳。 想见面，我猜你也等了好几天，需要人安慰，想你总好像过几杯，好喝又不贵，好个杯。 台主大哥总有一首歌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各位好，我是林哥，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小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香港歌坛的梁咏琪，现在她的状态已经是为人妻，而且基本上过着半退隐的幕后生活。但是刚才我们从她的出道之时的那些歌曲里面，还是怀念起了那些年她青涩的模样。而接下来我们的结束曲仍然是梁咏琪的歌，不过我们要听一个翻唱版本。这个翻唱者就是因为《快乐女声》这个选秀节目而走红歌坛的尚雯婕。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来吧，帮我飞，多久都不会累，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如果爱是朵很脆弱的玫瑰，我也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让我感动，坠落在我的梦，只要一点火种，依然照亮我笑容。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彩虹。